沉默里的空气，停在头上令人又再回望你，沾湿双眼渐红，难藏热暖及痛悲，多年情不知怎说起，在何地仍然痴困心里，无尽长夜为陪伴我怀念你，他方天气渐凉，前途或也白雪飞，假如能不想别离你， 我是掌柜的封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先头客栈开门了。 欢迎北京时间的17:09，感谢您来到今天的闲头客栈，问候大家，我是四娘， 我是貂蝉。 哎，首先要祝大家晚高峰快乐， 对， 其次呢要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。 嗯，是的。 刚才我还在和貂蝉说，我说哎，明天过节了哎。 嗯，是 过节。貂蝉说哎呀，我还是个孩子，你还是个宝宝是吗？ 嗯，一个娃娃，可怜的女娃娃。 哎呦呦呦呦，哪儿可怜了，我怎么没看出来呀？ 饿 没人给过节是吗？哦， 饿着肚推荐美食，怎么不可怜呀？ 也是，没事没关系，明天我给你带棒棒糖， 嗯， 全当给你发一个过节福利了。好了，那闲的客栈哈，我们万变不离其宗，要聊的还是来说吃的。 嗯， 哎，你说在这样一个非常充满着欢乐气息的时候里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聊点肉啊之类的，聊点大餐，聊点硬菜，对不对？ 油滋滋的， 嗯，每次 白花花的， 对呀，每次出去吃饭的时候，总是要点那么几道硬菜 啊。对， 哎，特别是如果说关系比较不错的几个哥们儿坐一块儿的时候，就说哦，来来来，点道硬菜， 嗯嗯， 什么硬菜呢？什么？水煮鱼啊， 嗯，对， 什么辣子鸡呀， 嗯， 辣子鸡这都不算特别硬了啊， 红烧排骨啊， 哎，对，这算硬菜， 啊，大肘子， 哎，这个大肘子算硬菜啊， 这必须硬菜， 硬 太硬了， 再硬了，简直，扎心没毛病， 对， 但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健康， 嗯， 今天我们还就偏偏不说肉了，咱们来跟大家聊点素的哈，什么素的呢？这个。现在啊，我觉得我身边就有很多人比较推荐素食主义。 嗯 嗯，你看， 你像我本人也是每隔一段时间我会给自己限定一个礼拜的时间，大约两三个月吧，两三个月我会给自己限定一个礼拜，就这一个礼拜我一点荤腥不沾， 一点油水的不能 有，不沾，全吃素， 只吃素食，在这一周之内， 嗯，就是这一周也算是调节一下身体，减减油，刮刮脂， 嗯， 然后清清肠胃，清清肠道这样的。 对， 嗯，素食其实现在应该算是比较 火了， 嗯，比较受大家推崇的这样的一个食物。我觉得现在的素食和之前的素食不一样了， 嗯， 因为现在好多素食，它并不是说让你像兔子一样去吃草、吃菜叶子，怎么怎么着。 嗯， 哎呦，现在素食五花八门呢。 对，这个豆腐能做出肉的味道。 哎，很多很多，你像什么素糖醋，哎，不能说是排骨，就是素糖醋肉之类的，就是这个东西就叫做素肉。 哦， 嗯， 它可能是豆制品做的， 对，但其实你吃到嘴里它基本上就是肉的味道， 哎呦， 肉的口感。所以我觉得现在人吃素啊比之前的人吃素要幸福多了。 哎，之前吃素只是这个清水煮白菜呀、 哎、青菜叶子等等的，是吧，觉得自己过得像个兔子。好啦，那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下素食哈。其实素食是一种不食肉、家禽、 嗯、 包括海鲜等等这一些动物产品的一种饮食方式哈，甚至有的时候会不吃奶制品和蜂蜜、对，一些严格的素食者呢是极端的排斥动物产品的，也从来会不会食用那些来自于动物的产品。 嗯 啊，当然啦，同时可能说信仰的问题吧， 嗯， 比较信佛，或者说感觉万物众生嘛。对，信仰我们不聊，我们还是来聊吃的哈。现在社会当中呢，素食主义者也是越来越多了，当然了也是越来越年轻化了，它已经不再是一种宗教和教条主义了，素食者呢也没有一些道德优越感。我觉得选择素食最基本的一点原因就是选择了一种有益于自身健康、尊重其他生命、爱护环境、合乎自然规律这样的一种饮食习惯。那素食呢也已经成功逐渐的成为了符合时代潮流的一种生活方式。 嗯， 好了，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说了哈，说素食有什么，比如说你看素肉 素肉。 嗯，我觉得最常见的还是素鸡。 哦，对， 嗯，现在很多你说但凡是用素来做出肉的味道，主料都是素鸡。 嗯，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素鸡是什么哈，我们先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吧。素鸡是一种传统的豆制食品，广泛分布在中国中部和南方，它是以素仿荤，它的口感和味道呢和肉真的是难以辨别。 嗯， 风味独特，它是以豆腐皮儿，也就是千张啊为主料，卷成圆棍形，捆紧煮熟之后呢把它给切片过油，加上调料炒制而成的。当然也可以做成鱼形啊、虾形啊等等的其他的形状， 然后吃起来就是跟这个肉是一样的。 对，你看，我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，我们都吃过鱼豆腐。 对呀、 我们也吃过甜不辣。 嗯，是， 对吧， 包括那个蟹棒。 嗯，蟹棒你吃起来都是有肉的口感吧。 对呀、 但其实它里面还真的是有肉。你像鱼豆腐吧，它可能是添加了一些鱼肉的成分在里面、但是说白了呀，最主要的还是淀粉。 对，面食 对， 然后包括这个甜不辣也是一样的、 嗯、 但素鸡它不一样，素鸡它是豆制品、 嗯、 它也是做出这个肉的口感。有很多没有吃过素鸡的人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您没吃过素鸡总吃过鱼豆腐，基本上就是那样的一个口感，吃出来就像是肉一样啊，还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的。好了，那北京时间的17:15，马上又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。进广告之前，非常欢迎您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素食的相关话题。你吃过哪些比较好吃的素食馆？ 对， 能够把这个素食做出肉的味道，而且又特别好吃的，让你难以分辨真假的。或者说它就单单纯纯就是青菜叶子，但它这青菜叶子做特别好吃， 嗯，也可以推荐给我们。 对的、我们的主题就是素食。推荐的方式呢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，神仙的鲜，偷摸的偷，鲜偷客栈。本节目由鲜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 不懂不带动，

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麻，过来吧！ 先头客栈开门喽！ 欢迎回到先头客栈，问候大家晚高峰快乐，同时也问候您儿童节快乐。 对。 不知道有多少人还是个宝宝哈，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宝宝。 嗯，可能我觉得人心目当中都觉得自己是个孩子， 嗯，都觉得自己没长大。 对呀， 前两天我和我叔叔一块儿吃饭的时候，当时我叔叔这个说起家里有一位也不是说年长一点的哥哥吧， 嗯， 他刚刚生完二胎了。你算吧，三十三四，对，差不多一个年纪。但百辈分呢，喊我叔也是叔。 对。 那我叔就特别接受不了。我觉得，我总觉得他应该喊我哥哥，但我说，实际上我说，哎呦喂，叔叔呀，您别人大了20多岁了，您这难道这喊您叔叔过了吗？就不行，因为我叔叔年轻，就是心态特别年轻， 嗯， 总觉得自己还是个宝宝。 对，就应该有一颗这种，年轻的心。对， 就像别人问我，哎，你今年多大了？你八几年的呀？还是怎么着？我都会说，我说我今年14了。于是这个时候，就总有人说你孩子14了吧？就这种默默的在旁边补刀捅刀的这种人哈，就应该拖出去枪毙进猪笼。我觉得， 是的。 啊，那我们话不多说哈，祝福大家儿童节快乐。 嗯， 对，儿童节呢，我们也要吃点东西，吃点好吃的。哎，你说是不是什么节都要吃点好吃的呀？心情不好要吃点好吃的，心情好也要吃点好吃的。 嗯， 过节要吃点好吃的，不过节完工作这么累，我们还是得吃点好吃的。 不是，儿童节是一个孩子们的节日，一定要带孩子们去吃好吃的呀。 对呀， 对呀。 嗯，那貂蝉，你带我去吃点好吃的吧。 我比你小。 开玩笑哈，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好吃的是素食。哎，我觉得现在的素食做的真的特别棒， 五花八门，啊， 五花八门。你看，我给您念几道菜名哈，嗯，刚才念了素鸡， 嗯， 还有哈，素鸭， 素鸭， 素肉，刚才也说了是吧？还有素糖醋鱼， 嗯， 素红烧狮子头，素糖醋里脊，素肉，素东坡肉，素糖醋排骨，素扣肉，素红烧肉。是吧？怎么样？ 挺好。 还有很多很多都是素的，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蛮神奇的哈。刚才跟大家介绍完素鸡，我们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素鸭吧。 素鸭，这也是豆制品做的吗？ 是的，没错。嗯，素鸭是一种特色的风味小吃哈，它属于素菜。素鸭呀，您要不仔细看，您真觉得那是鸭肉，是烤鸭。 真的分辨不出来吗？ 分辨不太出来。 嗯， 你不能说和烤鸭相媲美吧，真的有点像那个鸭胸脯的那个肉。 嗯， 因为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吃这个麻辣香锅吧，经常都会有鸭肉， 嗯， 对不对？它就是胸脯肉，鸭肉片儿片成的。素鸭长得就跟那个鸭胸脯肉差不多 一样， 差不多。你要不仔细看，嗯，真看不出来。素鸭呢，它色泽金黄，鲜香油润，清爽不腻，咸中带甜。它刚才貂蝉真相了，也是豆制品， 嗯， 取材于豆腐，但是它却做成了鸭肉块的形状。因为它在表面上也是涂上了一点色素哈，与烤鸭的色泽相仿。素鸭这个发明有点神奇， 嗯， 素鸭是寺院里的和尚师傅们发明的， 哦，对，因为这和尚他们不能吃荤，只能吃素， 所以我觉得素鸭的发明很神奇。嗯，你看哈，有佛教信仰的人应该是不会馋肉的， 对呀，啊， 因为万物众生皆平等嘛，对不对？ 嗯， 肯定不会说是哎呀，我要去想着吃动物类的肉啊等等的， 嗯， 但是那为什么还是会有素鸭这样东西的发明呢？ 那可能把这道菜做出来之后， 嗯， 可能是别人吃了，哎，像鸭肉，所以起名叫素鸭。 有点道理 啊，对，肯定有道理。 没太听出有多大的道理啊。 开个玩笑。 好了，素鸭这道菜也很神奇哈，因为它这个 据百度介绍说，和尚们哈每天晨钟暮鼓，巡守清规戒律，不得荤腥。于是呢，就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画饼充饥吧，用豆腐做一些类似于鸭肉的菜来吃。所以这个素鸭其实它的做的道理呢，和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素鸡是差不多的，都是由豆制品来经过油炸这样的过程，一定要油炸。 油炸。 对，豆制品油炸过后呢，就会有肉的这种口感了。因为在这个甭管是素鸡也好哈，素鸭也好，在豆制品当中呢，它是含有了丰富的优质蛋白，营养价值非常的 高，对， 有很大量的卵磷脂，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，保护心脏，同时还要有多种矿物质补充钙质，防止因缺钙引起的骨质疏松，促进骨骼的发育，对小儿老人的骨骼生长也是非常有利的。好的，那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素鸭哈。当然了，我们还有一些关于素鸭的具体的一些菜品的介绍，因为由于时间关系就不一一的和大家说了哈。因为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素类的肉，素肉们太多了，还有这个什么素扣肉啊、素排骨、 素五花肉、素鱼啊。 对，但是 这个素鱼就应该是面了吧。 留个悬念，我跟你说哈，含有的素菜是用油条做的。 哦，那也是面啊。 是。对，你想吧，用油条怎么能 做 出 肉 的 味道， 是做成了什么样肉的味道呢？我们来给大家留一个悬念哈，先来听一小段广告。广告之前呢，还是要提醒大家，您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上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。互动留言呢，会有机会抽取到咱们先偷客栈给大家提供的奖品哈。那奖品之外呢，最重要的还是等着您来给我们推荐一些素菜的菜馆。 好嘞。 好嘞。 尝尝家乡菜，团圆了开怀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看那桐花开。我在这儿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Let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重要通知，5月13日全城奥迪最盛大的促销专场，落户廊坊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，到店就送钱，订车赢彩电冰箱，西南五环内京良路廊坊路口北，8379-0100。 就近家装5月装修聚会，80平米全包整装，最低仅需79900，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，80平米不到8万块。预约电话400-078-8395，400-078-8395。 450亩地长期招商，现有库房14万平米，整租分租均可，招商热线400-065-40068。450亩地长期招商，招商热线400-065-40068。 捷克共和国，一个世人心中不曾遗忘的深刻名字，在这个陌生国度里，暗藏被遗忘的美丽及亘古的艺术杰作。你还记得鼹鼠的故事吗？还有课本上的布拉格之春，当年曾经辉煌的军工大国，宛若童话世界的中世纪小镇，米兰昆德拉笔下全球第一个整座城市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，布拉格之恋，走进捷克。 捷克共和国是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国，捷克绿卡可合法通行欧盟各国，并可长期在欧盟成员国居留生活。捷克于2006年被世界银行列入发达国家行列，快速办理捷克及欧盟绿卡只需1到3个月，自由进出申根国家，享受欧盟教育及医疗、养老等福利，还有澳洲186、187、188A、188E 雇主担保及高薪豁免雅思移民，

前头客栈， 前头客栈， 前头客栈， 前头客栈， 前头客栈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先头客栈开门喽。 每次先头客栈板头一回来的时候，我特别想跟着唱，就真的这个感觉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理解哈。貂蝉能理解吗？ 能理解， 因为你也想跟着唱是吗？ 对， 对，我就不知道词儿，我要知道词儿的话，我就不说话了，百度一下词儿，完了我就跟着唱， 然后节目结束了。 哎，对，那完蛋了，那这吃什么呀？怎么个吃啊？这我们听众就又不知道了哈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来和大家推荐的是素食。 嗯， 一提到素食呀，哎呦喂，咱北京有一家这个是素食当中的爱马仕啊。 哎呦， 人均消费不便宜。 嗯， 人均得大约500以上。 对， 这样的 很有名的一家店， 非常有名气。地址呢是在雍和宫附近。这家店的名字一说出来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京兆尹。 京兆尹，对， 京兆尹这名气真的是蛮大的了，这叫叫什么，话说是皇城根下最仙气的一个馆子。我觉得它不仅说是菜品仙气，这个环境仙气，这价钱也确实是挺仙儿的。 太贵了。 很多朋友都说，哎呦，这京兆尹说起来谁不知道呢，大家都知道，但是鉴于这个价钱呀，确实有一点太不亲民了。所以说是就一直都不舍得去吃一顿。讲真，今天我给大家推荐这个京兆尹啊，我心里面是没有那么大底气的。 嗯， 因为我也没去吃过， 虽然它贵，但是我看它这个菜单哈，松茸汤，牛肝菌生菜，就是很好的食材，都是 对食材是最棒的。你看那个松茸，我们之前都看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，对不 对？ 《舌尖上中国》就有一期专门说到云南深山里面的松茸，它应该是在云南和西藏相接轨的地带。到深山里面，一颗好的松茸，是可以说是十年百年都难遇的一颗大一点的松茸，完全是深山里热带雨林里面去摘回来的。 包括这个牛肝菌，还有这些羊肚菌，都是特别这个珍贵的这些菌类的产品了。 对，我觉得京兆尹它贵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食材真的都太珍贵了。 是贵有贵的道理，食材是好的。 对，那个话题绕回来哈，说为什么我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家店有点心虚，因为啊价钱确实有点贵，完了我到现在我还没吃过。貂蝉，你看看什么时候我带着你，你带着钱，咱们俩去吃一顿怎么样？ 我也想去尝尝这一份。 你想找个人带着钱， 双人下午茶就500多呀。 这还算便宜的了。你要吃饭的话，这是下午茶。哎，你要吃正餐的话，人均得500以上呢。就真的还是蛮贵的。但是他们家也真的是非常有名气，特别是做素菜，很多菜你像给大家打个比方哈，有这个九层塔茄子，一道茄子就是九层的哈。三杯双菇应该是由三杯鸡而改名过来的吧，它不是三杯鸡哈，是叫三杯双菇。然后还有这个等等等等其他的一些菜品哈，听名字就非常的叫什么，听名字反正听名字就挺贵的，我觉得 名字起得很小资。 对非常小资。但是京兆尹的口感呢，真实的来说可以说是能把素菜做的肉的口感里面 最好的了， 可以这么说，绝了，顶尖儿了。你像糖醋藕小排，有点像糖醋排骨是吧，感觉应该 是 有 藕 有 做的， 对，但其实它没有肉的。每一道菜品呢都非常的精致。我觉得你看一般咱们提起素菜有一种感觉，都说是

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，直到那一天，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受伤伤悲。曾经我以为我自己会后悔，不想爱得太多，痴心绝对，为你落一滴滴泪，为你做任何改变，也换不回你对我的坚决，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，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，你又何能逼退我的防备，轻轻关上门来抹去我的泪，你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回，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，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，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 来自潘美辰版本的《痴心绝对》，女生的版本有的时候还会有一种别样的温柔在里面哈， 另一番韵味。 对，是。那么这里依然是仙都客栈。 对， 哎呀，听完一首这个非常 温柔 温柔的歌，我们还是得活跃起今天的气氛哈，因为要说吃的啊，我觉得吃的是一件非常郑重的事情 啊。对， 就是即使我们吃素，我们也要吃非常精致的素，对吧？比如说我们要把素吃出肉的味道， 肉的味道。 刚才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了哈，说有用油条做的素，我们很多听众问纳闷啊，说 油条做什么呀？ 对呀，我跟大家说哈，油条做的素菜是什么呢？素排骨。 排骨， 特别神奇哈。那个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哈，您就会发现啊，那个图片做出来之后啊，你根本看不出来。对，它怎么做的呢？用油条和藕片儿。哎，藕切成那个，因为排骨有那个肋骨嘛， 肋骨，对， 把那个肋骨条中间呢切成长方形的藕片儿。 太形象了。 对，那个油条切成一小段，大约是3公分吧，3公分一小段，然后中间把它给掏空。掏空之后呢，插上那个 油条， 不是油条，中间掏空了之后， 插上 那个藕片 儿、 对，这样的藕片儿看起来就特别像排骨的 那 骨头， 那个、那个小肋。 对、这个油条呢，就特别像外面的肉。哎呦喂，真的做的特别特别的像。 还有拿这个冬瓜去做这个红烧肉的，切成一块一块的，也特别的形象。 你看，你看，咱们俩这就是典型的吃货。就是你看，即使 长肉吃， 对，你看，即使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素菜，说的是素食，咱们俩还是离不开像肉的素食。但其实素食还有很多都是非常好吃的哈，不光是说是能够做出肉的味道来，这个咱们就说菜的味道哈，比如说你像有这个响油白菜， 白菜 香扎椒盐平菇。豆腐蒸鲜菇片儿，干培土豆丝，三色蚝油花菜，这个糖醋土豆片儿，椒盐手抓饼，彩色素片儿，素菜茄子等等等等的哈，还有这个什么酸腌豆角的，反正就是其实没有 太多了，是的， 对，没有肉的都能叫素菜， 对， 好了，那今天仙都客栈哈，基本上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。刚才我们有听众和我们推荐说，良乡就有比较不错的素菜馆。这位听众名字叫百科全书哈，真的非常百科。他说良乡有两家素菜店，一家在良乡北关，叫净莲素食，非常淡雅的一个名字哈。 主要呢是蜂蜜啊、干果之类的。还有一家呢叫做雨花斋， 雨花斋 在良乡大角宝源广场一层，提供免费的素食午餐和一些国学书籍。这一看就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圈子。 很诗意的感觉。 对，肯定有很多这个圈子里的朋友会经常去坐一坐、玩一玩，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。好了，那今天的仙童客栈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啦，明天再见。再次的祝大家儿童节快乐。 对，希望你像孩子一样天天开心。 对，拜拜 拜拜。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。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，谁都曾困顿、颠簸、迂回。